在痴痴想昨天往事，无言对视，心有所思。你似放不下一串情丝，凌乱不休琐碎的往事，悠悠不止，颇费心思。我怕割不断一缕情丝，是你令我太痴，早已迷失宗旨。无奈心中所痴是一根倒刺，要脱出不会容易。沉默不可解决一切事，从前每事装作不知，厌恶了不欢不快日子。放下情与君子，放下尘俗礼仪，即使痛苦也得一时。找一个新开始，找一片真心意，找一个真爱可相依。痴痴想昨天往事，无言对视，心有所思。你似放不下一串情丝，凌乱不休琐碎的往事，悠悠不止，颇费心思。我怕割不断一缕情丝，令我太痴，早已迷失宗旨。无奈心中所痴是一根倒刺，要脱出不会容易。放下情意干子，放下尘俗礼仪，即使痛苦也得一时。找一个新开始，找一片真心意，找一个真爱可相依。放下情意君子，放下尘俗礼仪，即使痛苦也得一时。找一个新开始，找一片真心意，找一个真爱可相依。放下情意君子，放下尘俗礼仪，即使痛苦也得一时。找一个新开始，找一片真心意。